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偷偷缝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明天后天是周末，各位朋友好好过。今天读报有的说，新闻故事还挺多，当然还得听众的要求咱得考虑全面了，不单说给您讲新闻故事，社会上头这个发生的这个大事儿小事儿啊，当然主要的一上来还是得先说大事。什么事儿现今啊眼前儿最大呢？当然是防疫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看到这个新闻显示，国内有些地方它这个风险等级下来了，这是好消息。当然也有零星的啊，这个今儿明儿的这儿那儿的这个叫什么散发的病例，但是这个呢咱讲科学，客观理性的去看它啊。有那么句话说叫大流行时代啊，就这个现在新冠肺炎全世界的流行，这个已然成为事实了。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之下呢，要是有病例，偶尔的不插码的不插码是北京人说话出现一个俩仨这个病例很正常，当然也得重视这个防控防疫呀，也不只是有关部门疾控中心或这个大夫们钟大夫、张大夫各种大夫吧，也有大伙的这个努力包括您。说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戴口罩那指引，您正确的佩戴口罩。怎么叫正确佩戴口罩呢？首先口罩戴哪儿？那位说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口罩戴嘴上啊。对，那么嘴在哪儿？那位说您这个课题呀，这个太高端了，这得弄俩博士后研究研究。口罩嘴在鼻子下头啊，下巴颏上头啊。对了，您答对了，给您加10分。这不就常识吗？对呀，但是就这常识，有些朋友有意无意的他给忽略了。别人口罩，大多数人口罩都戴嘴上，对，他戴哪儿呢？他戴下巴颏上，他戴胳膊肘上，他戴磕膝盖上，没戴脚脖子上是吗？就说呀，戴错地方了，这是一个，这种情况有。还有一种戴口罩的方法呢，再问问您，这个口罩戴嘴上就对吗？对呀，那位说你不是刚说的吗？口罩戴嘴上，那不然呢？戴嘴上相关的这个周边衍生部位是不是也得照应到了呢？那位说您这个高深的程度又升级了，口罩戴嘴上这就没错了但是呢要是把鼻子让出来呢？你看看这鼻子跟嘴这您听过那个马季先生那相声《五官争功》，五官各司其职，各自有各自单位，各自有各自的职称。对呀，那么这个口罩戴嘴上，这个要是鼻子不乐意，他有意见呢？那不能啊，那不是他戴嘴上就包括鼻子呀？对， 哎，这呼吸系统、嘴、鼻子都应该在其内。有那样的，专门的把他那鼻子让出来，可能是觉得自个儿这鼻子好看啊。哎呀，这个鼻子，嘿，真是个鼻子，嗨。行了，赶紧的啊，踏踏实实按照正确的方法来佩戴口罩。哎，欢迎大家这会子得空的话来听一下立新为您主持的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拿起手机，麻烦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 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听听这个呢，特别推荐一下，是为的什么呢？一个可以听广播啊，这个更方便。那么再有一个呢，这听听好在哪儿啊？告诉您，在这个话里话外这儿说呀，周一到周五啊，这个听听上头有咱们这个聊天室，哎，方便大家上来互动交流，是一边听一边聊。哎呀，不亦乐乎啊，还防疫呢。为什么呀？哎，咱们这个啊，聊天是聊天，可是咱可没密切接触啊。对了，哎，这合适。抓紧时间给各位再多说两句啊，就这个听听这个事情。不是，这不说完了吗？不是，就是最近听听改版了，内容更丰富了啊，您可以上去，哎，啊，了解了解啊，扫听扫听扫听，你北京话扫听吗？抓紧时间就说呀，生活当中什么事儿，哎，这您要是说啊，这个看待生活啊，这个怎么说呢，在外头做事情啊，言谈举止来不来就一出溜，这可不行。一出溜是怎么意思？你看有那个吗？在河边一出溜，哭嚓，行了。那你看这就麻烦了，哪儿的事儿啊？浙江湖州啊，这头几天的事情。哎呀，消防队呀，或民警都来了，呵，打远处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什么动静？你看，救火车、警车来了吗？呵，哎呀，把警察、消防员急的，快快快快快快，赶紧赶紧的，赶紧的，怎么回事啊？当地有一位大哥，说是跟好朋友啊，或者客户啊，具体什么人咱不知道，反正是吃饭去了，吃饭饮酒。哎呀，他这个呵，也不知道把什么想起来了。哎呀，这高兴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家伙，哎呀，好酒喝呀！行，他这一喝，他那不叫喝啊，他那个应该说学术上说应该叫灌，自己灌自己，哎，拿酒灌自个儿，最后你想好得了吗？喝高了。这就是一酒蒙子，喝高了之后啊，他这摘着歪歪离了歪鞋就打这饭馆出来了。朋友们拉不住，我告诉您说啊，这个醉鬼还特麻烦啊，我碰上过。平时这人啊，说实话不能说手无缚鸡之力吧，啊，就连逮只鸡的力气都没有，但是自他喝了酒，喝多了，酒劲儿上来，好家伙，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呀、啊！哎呀，喝酒之前鼓上早十签，喝完酒之后，呵，隋唐那位啊，大英雄李元霸，哎呀，哈哈，要说这二位应该都不胖啊，对，就这种朋友们根本拉不住啊。谁呀？十签，十签干嘛呀？李元霸干嘛呀？浙江湖州这位酒蒙子，好家伙，哎呀，醉嘛咕咚，大街上好晃晃悠悠，一不留神是哭嚓，行了。那位说：“哎呀，这去哪儿的？这个，他们那儿河多，一头，啊，一猛子就扎进去了，哎呀，一猛子就扎泥里了，哎呀，行了，怎么扎泥里的？”南方这河是多，但是相对浅。一猛子扎泥里了，哎呀，哎呀，这，哎呀，这太难受了。可说呢，边上大伙儿一看，哟，赶紧赶紧救他！报警、消防队、民警都来了。来了之后，消防员下水，打算把他给拽上来。 当然这个时候啊，这脑袋算是从泥里头拔出来了，好吗？哎呀，一脑袋稀呀、啊、哎，不是，就一脑袋稀泥呀、啊、好吗？那说您说全了得了。结果呢，这消防员就往这岸边啊就拽他，走走，快快快，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啊、我不上去，上来，你枪甩了，你这个水里头凉啊，没事儿，我叫上、啊、不上，我去，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我跟你说，我没喝好。什么？我没喝痛快。哎呀，这消防员太无奈了，你都喝成这样了啊，你都快把自个儿种在这个水里头了啊，你还能没喝好？我没喝好，快着快着，我要喝，我继续喝。嗯，岸边有那个群众说了，得了，您甭管他了，要是酒啊是不能给他了啊，不行，让他在这河里面，就这河水，他直接就喝点水吧，嗯，醒醒酒吧。那不行啊，消防员说，那我们不能这样，得给他搭上去，拽上去，走走走，快快走走，不，我得喝喝。哎，说到这儿，消防员也聪明，灵机一动，走走走，喝喝，上岸上岸，我们陪着你一块接茬喝啊，你们认可，我们认可，你们买单，我买单，走走走走走，就这样连哄带劝的把这醉鬼拽上来了。哎呀，那位说这个以后得注意点，可说呢，好家伙，这酒蒙子，哎呀，酒蒙子可了不得了，嘿，这是哪儿的事儿呢？在广东珠海。哎，有天晚上，当地呀、啊居民小区里头，当，不是，那位说这怎么了？这是，是啊，街坊四邻都吵起来了，看好吗？哎呀，一辆啊相当不错的，啊，这个价格还不低的轿车，这车呀属于轿跑。他这也不能叫跑车啊，当然他可以把他这个做成跑车啊，但是他肯定他的速度啊什么什么各种性能比一般的小轿车那是厉害，必须的。好家伙，小区之内你看他啊连撞了六辆车，好，一口气连撞六辆，还在小区里头，可说呢。好家伙，你看什么花坛啊，哎呀，这路上这个道边的这个什么草地啊草坪啊全让他给碾了，现场是一片狼藉呀、啊、那叫一个惨呐、啊、那位说撞着人了吗？还好，他晚上啊大家都在屋里呢，他就是把停的那个路边啊人那个居民的住户的那个车给撞了，车里也没人，但是您知道吗？哎呀，那位说，看起来开车这肇事司机没了，没啊？哟，真的？哎呦，你看这个事儿闹的，不是，我是说他人没了。对呀，这肯定是车速太快呀。不是，您理解错了，我这个可能是表达不太清楚。人没了，不就是人没了吗？就是人在交警来到现场，当地居民得报警，报警之后民警来到现场是一查一看，司机不在现场，人找不着了。哎，那说吓死我们了啊，后来据说给找着了，在边上的小区，让边上小区群众啊给搀过来了啊，那个听说他这单生意是在你们小区这儿做的啊，那个他走错地方了，所以我们把他给搀过来，嗯，让警察叔叔给断一断吧。哎嗨，问这司机，你不是你去人家边上那小区干嘛？我当时我这喝多了酒，我就撞了车之后，我到别的小区，我哇哦吐去了，嗨，很好吗？太够呛了。说到这儿得跟您解释一下，咱们说这些个故事，我一再说都是个案，个别的事情，他要不个别这么跟您说，新闻媒体不会报道的啊，说这个机动车驾驶员遵章守序啊，到了这个 红绿灯这儿啊，红灯就停车，斑马线礼让行人，啊，该右转就右转，左转弯打转向灯，是吧？甚至有时候并线还要啊，向这个其他的车辆招手示意，啊，这个您说需要我们天天说吗？不是，我们天天说是宣传，但是有这样的驾驶员，有必要天天介绍瘫老人家吗？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都这样，都做得不错，挺好的。哎，说的就是那个别事儿，个别人，这才算得上是新闻。当然，咱们得前提说了，希望这样的事儿越来越个别，啊，最好是没有，但是它也有啊。再有一个呢，咱再解释一下啊，这有的听众啊，可能还是这个提出来了啊，这我得多说一句，哎呀，你看你这个读报节目啊，话佐料还是多，告诉您，这是直播的。就算是录播呢，我也是按着直播这个状态走的。咱平时说话，话里话外啊，这个言语之间有点这话佐料是正常的。说这个话佐料多还是少，这个您没法给我按金腰。对，这按金腰它不科学啊。那说可以按两算，那一样啊，多少句算多，多少句算少呢？哎，总之您把这故事听完了，哎，这个受到了这个启发了，这就是啊，算是我的工作没白干。当然如果我故事讲的不好，新闻说的不利落，没说清楚，撒汤漏水，丢了零件了，那这个算我的。哎，对了，我得再长进，好好的向听众们来学习，继续说。就这生活当中啊，这种事儿太个别了，个别中的个别，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事儿呢？听出来了，山东。哈哈，不是，这个啊，不是山东啊，离山东倒是不远啊，打山东越过了江苏就到了。嗯，浙江啊，啊，对了，浙江杭州，说有一位大老徐，哎呦，这段时间呢，这心里这个难受啊，怎么了他？嗨，别提了，生意做得不太顺利。他们这做生意的啊，很多人靠的是贷款，不能只靠自个儿那点本金，靠本金的话运转不过来，怕这周转不灵，哎，他得掉点头寸啊。嘿嘿，对，做买卖，做买做卖的学问，大老徐也是。但是呢，嗨，其实困难是暂时的，他这贷了款之后呢，他这个这个该到快到这个要还账的这个时候啊，还账，对啊，就是他得这个到这个贷款，人家有期限啊，贷款就是借钱啊，啊，您跟这个什么金融机构啊，啊，银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贷着款，哎，然后运转您的业务，他这段时间呢进项稍微的比过去少一点，其实呢再崩一崩，或者再拆对一下。这个难关呢也是可以过去的，但是呢这个大老徐啊，跟您说啊，有这样的承受能力稍微差一点啊，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啊，怎么着都成，但凡碰点事儿，哎呀，这个坎儿是过不去了，怎么办呢？这个不能算话佐料啊，这叫相声词，我这么一形容您准明白了啊。他这个暂时生意上有困难，这借酒浇愁，哎，借酒浇愁，您要知道他是愁上加愁，太愁了啊，大老徐呀，那是鬼见愁啊。哦，他们家住香山，嗨，住杭州啊，哎呦，怎么办呢？哎，想来想去，把心一横，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狱无门我不熟啊，哎，不熟啊，地狱那门他当然不熟了，哪个胡同啊，邮政编码是多少啊，啊，嗨，没有啊，就是说迷信嘛，就他那意思，行了，就这么着了，今儿就是今儿了，不过了，要铤而走险。其实啊，嗨，他就是借酒撒疯，什么铤而走险，他喝多了没想好， 很多人都这样，咱就讲话叫什么激情犯罪，哎，就这个。哎呀呵，这家伙脾气上来之后，呼，哎呦，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呀。过一会儿酒醒了，或者冷静下来，哎呀哎呀哎呀，这刚才干这事，这人是我吗？就这样，大老徐就属于这类。他呀，呵，喝多了之后，哎呀，弄一大红脸，好，红着脸，拎着一口啊，青龙偃月菜刀，哎。没听说过，对，就是一般的菜刀。当然在大老徐这儿来说啊，这拎着这口菜刀那可了不得，干嘛呀，就他就上街了，哎呀，上街了啊，呵，我呀，哈哈，这不是缺钱吗，我去银行吧，对，去银行贷款啊，人有那个什么什么对企业的那个优惠政策，了解一下。那位说不对吧，他要干这个的话，他不能拿着菜刀去，可说呢，拎着菜刀到了银行。银行那天啊，客户还真不太多，也是搭着快下班了，那儿那个柜台那儿就坐了一位男经理。这男经理啊，他那儿就是这个正在那儿算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他那个统计他那业务呢，手里面拿着手机，跟这个银行里其他同事这远程交流啊，今天大概是啊多少单生意啊，是进了多少出了多少，有多人来存钱，有多人来取款啊，怎么着，这么一去那么一来，哎，正这低着头啊，真是没抬头看他，没太注意。大老徐抢步上前，哭腾坐在这位男经理的面前。男经理啊，这拿着手机跟那同事正对话呢，一抬头呀，呵，来客户了。哎呀，这位啊，这位同志啊，这位先生啊，这位大哥啊，请问你是要做什么业务？你稍微等一下啊，我你稍微等一下。大老徐刚要说话，我要抢银行，那经理不知道啊，一抬手把他给拦住了。哎，你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我这个再跟同事说两句话啊，哎，我的工作上的事情，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稍等。哎，他那边继续跟那个同事那对话，呵。把大老徐给气的，好家伙呀，我呀呀呀呀呀呀，你敢无视我这样的银行劫匪呀，哎呀，想到此处啊，心的话说，我是不亮家伙，你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呀，啊，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是你来看是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把这口菜刀就拎出来，啪，放在那个经理那桌上了。经理这个时候抬头一看那菜刀，再看看大老徐喷着酒气，哦，呵呵，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哦，啊，哈哈，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刚才怠慢了啊，你说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业务，需要我给你做什么，是存钱是取钱？存钱取钱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太出来。经理看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人很沉稳，这小伙子，哎，想着是不能招惹他，别把他那火勾起来。咱这事儿啊，哎，咱可以用稍微啊软化一点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也不见得就他这拿着菜刀，哎呀呵，高声大嗓要抢银行，他就未准是当真，他就是借酒撒疯。当然这也不对，这也犯法，不能这么干。但是呢，也未准非得哟呵，跟你咱们这个啊面对面进行搏斗，我怎么把你给制服了，那他万一伤了别人呢，是不是啊？经理很聪明，叫见义智为，跟他聊天啊，抢银行是吧，啊，抢银行这个，哎，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银行目前来说啊，按照国家的这个法律和政策呢，它还没有这个品种，嗯，啊，没有这个服务项目，嘿嘿，不好意思，但是既然你都来了是吧，来都来了，来都来的话呢，那咱们就聊十块钱的吧。他就跟这个大老徐那儿聊天，大老徐说少废话，你看不出来，我抢银行，我奔什么来？啊，奔那你说你奔什么来？我奔银行啊，对啊，但是银行他这个他没有业务啊，不什么业务？我要钱，我就要跟你说这个事情呢，是你要抢银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钱呢，没有钱你抢什么呀？行，他你这个 我不是你，这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你看看，要不然我就说啊，你想你这个事情，这个性质啊，是不是啊？哎，虽然说你是喝了酒了，可能这个意识不清楚，但是你毕竟构成这个事实啊，是吧？你看你拿着这个青龙偃月菜刀嘛，你看，大老徐这时候说实话啊，酒醒了一多半了，跟这经理商量，哼，我跟你说啊，我不走了。你不走了啊？你想好了？我想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走了，这监控什么都能看见我。这玩意儿，我拿着菜刀进来，哎，经理笑了，你有这个态度就可以了，就坐在这里打电话报警，等到警察来处理这个事情吧。你看看，一场危机风险被这位聪明的银行经理是化解于无形之中。新闻一口清，再给各位多说几句。南京禄口机场这个地方，国内机票重新开售，好消息！南京市全城全域啊，南京市全域低风险，江宁区禄口街道降低风险等级。你看看，天下新闻特别多，是且听立新给您说，过去吃席那叫搓，而今猫腻在酒桌。这个媒体上这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议论这个事情，有因为这个喝酒啊或应酬又单位实施，现在还有个新名词叫什么团建，哎呀，结果好家伙，团建到派出所去了啊，都人都那边都警察都介入了。是啊，哎呦，男的女的，嚯，这个事情咱就说啊，就这种酒桌文化，说白了其实就是腐朽文化，社会上不良风气就在这个企业之间啊，客户什么什么这个圈子里头，觥筹交错应酬这当中体现出来的。说的直白点，那就不是正常的商务宴请，或者说很多的所谓的商务宴请本身就不正常。这种酒桌上不叫喝酒，那就是灌呐。就这种局最后结果弄得乌烟瘴气，难道说很奇怪吗？哎，社会上有什么不良风气，酒桌上就能显现出来，就他就能在酒桌上借酒撒疯，这儿散德行。而且啊，他这里头为什么说这猫腻多，你说大家就真的那么愿意喝酒吗？喝酒是一种爱好啊，这个同学呀、好朋友啊、兄弟的情谊、家人之间的温暖，哎，在这酒里头。但是这个我认为不算是咱们今天说这个酒桌文化，不在其列。所谓酒桌文化呀，嗨，我告诉您说吧，一言以蔽之就是灌酒文化。哎，这单生意做下来不能那么便宜你，必须得把你灌趴下，不把你弄到桌子底下，这事儿不算完。就这种扭曲的心态，前段时间出那档的事儿，就是真正惹事儿的是打外头叫来的一个外援援军。是吗？啊，告诉来了一陪酒的，专门打外头找了一能喝的。您琢磨琢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把对方灌躺下吗？不把你灌一半死，这事儿完不了。我跟您说啊，这是多年之前切身体会，到外地某个单位某家企业吧，啊，这个我去之前，我们同事就提醒我，你留神啊，你可留神。他们那地方酒风可盛了，他们那儿陪酒，好家伙，那喝酒那酒局讲究大了去了，什么主桌啊，谁坐什么什么这个哪把椅子，哟呵，这里头谁怎么端酒啊，怎么敬酒，哟，这你要跟人家碰杯还得往底下搁，显得你酒杯往底下搁，显得你很谦逊，就来这套。你当心，你去了以后要一帮人围着你喝酒，你恐怕是凶多吉少，真把我吓坏了。结果还果不其然，最后一天人家说了，哎呀，外雪呀，这个例行呢，咱们得吃饭呢，哎呀，我们得灌酒，不是那个喝酒啊，这哪儿的事儿啊，啊，就说吧，就说吧，啊，嘿嘿，我心里话说完了，这下坏了， 好家伙，这帮人围着我喝，那我肯定是没戏了。结果呢，赶到那天到了那个饭馆，人家当地的人说我们这个就是他们这公司啊，这负责人说今儿呢不来了，明天呢送您走的时候呢，人家出面啊跟您道个别。哎呦，我当时这心里头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啊、真的。哎呀，说人家说那今天既然他们这个头没在场呢，那咱就随意吧啊。所有的人说咱都随意啊，都随意，您说您不喝就不喝，没关系，葱扒海参您踏踏实实吃，油焖大虾喝，打馒头啊，打煎饼可劲儿吃，酒没有了。所以您明白吧，其实大伙儿都不乐意喝。那位说我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一上这酒桌一个二个都跟酒疯子似的呢？没说吗？头在哪儿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估计啊，他们单位他们那公司那个那负责那位那头本身也不爱喝，正好一想得了，哎，今天就都合适了，我就找个借口理由我不来了，我不来了大家就不喝了。哎呀，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啊，这就是不正之风啊，是不是啊？那过去呢，京剧里头那就有那样的酒桌上有陷阱，你看。解释了吧，京剧刺王僚，查查去，史料上有。哎呀，这都说的是真事儿啊，可不是吗？这种酒局那叫局呀、啊，还真是局，而且不仅是局，还是坑啊，是吧？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回见了您嘞。